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怡。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来接机的是疾控中心的研究员赵辉和段梅。赵辉30出头，皮肤黝黑，看起来颇像是当地的农民，可是一双眼睛却是灵活有神。段梅是一个丰满的白族姑娘，颧骨上密密的小雀斑令她看起来像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可事实上她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刚接到这位赫赫有名的病毒学家的时候，两个年轻人都被徐之怡的病态给吓到了。他们不敢想象，这个看起来一阵风都能吹倒的孱弱女人，就是那个提出如此惊世骇俗的研究方法，在邮件中表现出自信非凡的实验室女神。但很快，从徐之怡上车之后，他们的顾虑就打消了。徐之怡一上车，稍微与两人寒暄了两句，就从行李里翻出了一个大本子摊开，毫不耽搁地同他们交流了一下最新的想法。尽管之前他已经发过非常详细的工作计划给他们了，彼此也在邮件中就各种问题交流得颇为深入，可是昨天他们还在邮件中谈论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今天徐之怡就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看着徐之怡布满血丝的眼睛，一看就是熬了通宵的。想到之前徐之怡中毒未愈的小道消息，段梅忍不住说， 徐教授，不好好休息免疫力就会下降，很容易被病毒入侵，这道理你比我们懂啊。 徐之怡看见他眼睛里的担忧，对这位白族姑娘的善意报以微笑。一下车我就去睡一觉。就在徐之怡远赴大理与当地的防疫中心的研究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时，疫情爆发了。先是两名受感染的病人从医院结伴出逃，在路边发了病，抓住行人撕咬，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有关部门没来得及删除，这段视频便已经铺天盖地了。接着一位母亲早上起来发现儿子正在厨房撕咬自家的狗，他的儿子满手鲜血，嘴角唾液长流，而被啃咬的狗还在垂死挣扎，喉咙里正发出绝望的呜咽。幸亏这位母亲被当场吓晕，逃掉了儿子的攻击。当天这件事情就成了朋友圈里人人都在热议的话题，一时间各地僵尸袭击人的谣言纷沓而至，僵尸病毒传染人末日即将到来，恐怖的氛围扰得人心惶惶。有了上一次 SH5N1 的经历，人们对病毒变得更加敏感多疑，沉闷的夏日街头没有风，也几乎没有人走动。终于有媒体跳出来发表质疑，更有知道确切消息的有关人士推波助澜，第二天疾控中心便被迫提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于徐之怡无法出席，朱玲作为参与到质疑工作的重要专家，负责为媒体答疑解惑。他详尽客观地介绍了关于病毒的各种情况和防御措施。媒体对那些金色的病毒术语并不了解，但是他们仍然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种比 SH5N1 更可怕的流感病毒。恐惧变成了一个个的问题，从他们的嘴里毫无顾忌地喷了出来。为什么 SH5N1 病毒刚刚结束就出现了超级病毒？这些病毒的致死率到底有多高？是否是因为你们之前推出的疫苗无效，才引起了新病毒的反扑？记者赵春化颇为内行地抛出了令朱玲完全不敢接的问题。朱玲必须尽量避免疫苗的问题。 请问目前相关部门已经有可靠的解决方案了吗？ 只要远离鼠、猫、老鼠、猪和禽鸟，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被这种病毒感染吗？ 有人天真地问。 是不是我们又要重新回到 SH5N1 的黑暗时代了？有人表示了担心。 你们预测这次病毒将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你们会向世卫组织求助吗？ 有人彻底对国内的专家失望，寄希望于外界援助。新的疫苗或者特效药还需要等多久？国家投入了这么多的研究经费，都被你们花在什么地方了？ 记者们心里的问题，咄咄逼人的态度令朱玲难以接招。好不容易匆匆结束了发布会，他便气冲冲地冲到了王院长的办公室。 徐志毅到哪儿去了？凭什么出风头的时候就让他去，出了问题就让我挡？ 朱玲不顾形象地抹去了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别的事情。 王院长支支吾吾。 有什么事情比眼下这个事情更棘手？这可是他当初提出的方案创下的祸。 朱玲把他刚才从记者那儿受到的气都撒了出来。这一刻他一点也不像生物学院温柔的玫瑰，而是一捧扎人的玫瑰刺。 徐志怡，他去云南了。 哟，他这次倒躲得远。 朱琳冷哼了一声。 他有更艰巨的任务。 王院长一时语塞，忍不住便把徐志怡的计划透露了出来。可是朱琳听了以后更加愤怒。 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了。 王院长，你是不是太偏心了？徐志怡提出这么荒谬的计划，你居然也不反对。 要知道那个通用疫苗的课题根本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而从古尸身上寻找活的基因片段，重组基因，更是一场赌博。这种双重不靠谱的行为，赢的概率比中彩票还小。你居然也…… 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研究一定成功，倒是你近年来研究方向一直很保守。尽管你也拿到了大笔的实验基金，可是这样的实验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你自己心里清楚。 黄院长，你的心果然是长偏的。 朱琳不满地抱怨着，带着一些女性特有的腔调。 哎，心可不是长在左边的嘛。 王院长打着哈哈把这话题岔开了。 就在朱玲向王院长抱怨的时候，记者们纷纷开始发稿。 收到消息的民众再一次被病毒吓懵了。僵尸病毒通过媒体的口传播了出来，尽管用词含蓄谨慎而克制，但是它仍然是哈利波特里的摄魂怪，带着冰冷阴寒的死亡气息，带着可以摄取魂魄的黏腻窒息感，顺着每一个人的脊背蜿蜒滑行。那腐臭的气息仿佛瞬间就逼近鼻端。经历过一次死亡威胁，甚至还没有从上一次的灾难带来的悲痛中走出来，人们又迎来了一次更庞大的恐惧。每一个人都在逐字逐句地阅读媒体公布的消息，去解析每一个字后隐藏的含义。他们发现在这强大的超级病毒面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有一篇文章被转载了很多次，那篇报道里记者详细提到了僵尸病毒是由老鼠、狗、猪、禽鸟传染给人的，再在人的身上传播。也许写的人没有意识到他笔下简单的一行字会引发怎么样的一场暴行，也不知道是由谁第一个开始与人类一直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的动物们坠入了噩梦。人性的灰度是夹在善恶的中间地带，一面向善趋于光明，一面向恶比邻黑暗。谁也猜不到他会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选择行善还是作恶。而这一次在强大的病毒面前的无力感，令一向善于欺软怕硬的人类开始攻击比自己更加弱小的种类。他们将对死亡的恐惧、对病毒的怨恨都发泄在了动物的身上。他们忘记了地球不只属于人类，地球也属于这些动物。他们忘记了在病毒面前这些动物也只是无辜的宿主。他们软弱的暴行让这些无辜的动物没有死于病毒的袭击，而是死于人类之手。对生活在城市里的动物来说，人类才是最可怕的病毒。 这些小猫小狗临死前还在妄图获得人们的宠爱，想要有温柔的一双手，能够重新顺着它们毛发生长的地方轻轻地抚摸。它们一辈子也搞不懂人类，为什么人们可以爱的时候一掷千金，气的时候如洪水猛兽。其实有时候连人类自己对自己的恋人也是如此，反倒是本就尝遍了人情冷暖的流浪狗们与人类争斗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往往能够逃离城市，躲去郊外。沈四的家中，小谷忧伤地看着正摇头晃尾将脸埋在食盆里呼噜噜吃着狗粮的鲁鲁。 你知道有多少你的同类现在倒霉了吗？ 小谷用手拨了一下已经快要盖住眼睛的刘海，新一轮的病毒开始蔓延后，他已经好久没有去过理发店了。鲁鲁从食盆里将圆圆的大脸抬起来瞥了小谷一眼，好像听懂了他的话。他晃着圆圆的屁股，小坦克一般的嘟嘟嘟地走了几步，走到坐在沙发上的沈四前，肥肥的爪子踩在沈四的拖鞋上，蹲下来将一颗胖头撒娇地搁在沈四的脚背上。沈四低头与鲁鲁湿漉漉的圆眼睛对视着，沈四叹了口气，好笑地摸了摸爱宠肥肉堆叠的脖子。 现在你主人已经成过街老鼠了，你还这么悠然自得，我真羡慕你啊。 鲁鲁呜呜咽咽地从喉咙里发出了一串讨好的声音，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了舔沈四的手。沈四嫌弃地将手抽开， 四哥，下个月公司就要替你把房子抵押出去了，你怎么办啊？ 小谷担忧地问。这几天他急得上火，嘴角冒出了好几个粉艳艳的口疮，一说话就会忍不住的低嘶一声呼痛。 那就帮我重新找套便宜的房子呗。 沈四却是魂不在意， 那我帮你找一个离徐教授近一点的。 果然沈四回了小谷一个满意的眼色。短短几天，沈四就从全民男神变成了过街老鼠，事业陷入泥沼，前途黑不见光。换了以前的沈四一定会暴躁不安地发点脾气，闹点情绪，再正常不过。可是像眼下这般镇定安之若素却让小谷心惊，他几乎恨不得24小时贴身跟着沈四，怕他想不开要去走走秦幻的老路。可是他又隐隐觉得现在的沈四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沈四即便是陷入了人生的谷底，却好像始终有一股能量在心底支撑着他，让他不见丝毫颓废，反而整个人呈现出焕然一新的豁达之态，如同一直在幽暗地底前行的人突然奔向了日光炽烈的戈壁。沈四如常健身护肤素食，坐在钢琴前写曲，一点也没有跌在泥泞里的颓废和狼狈之态。要知道短短两周，沈四的三处房产都被公司冻结了，公司替他签下的无法履行的合约也堆成了小山，挤在了周文的办公桌上。眼下这最后的栖身之所也朝不保夕了，而沈四却像卸掉了枷锁的桎梏。提到徐志怡，小谷更担心了。徐志怡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听沈四说他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外面人心惶惶，不知道这一次徐志怡还能不能力挽狂澜。想到徐志怡那废寝忘食拼命三郎式的工作状态，小谷就忍不住想要摇头，眼前又出现了徐志怡映在墙壁上那细细长长的寂寥的影子。此刻除了沈四和小谷，学校外的美食街的一家店铺里也有人刚刚提到了徐志怡。这条美食街刚刚喧哗起来却又萧条了，就好像海明威笔下巴黎的春天，你每天都在期待着春天的来临，直到一夜暖风突然在某个早晨将它带来了，但是突然而至的寒雨又把它带回去，仿佛再也不会来了。此刻再次落寞的美食街上，只寥寥几家饭店亮着灯，还全靠年轻学子们仗着身子底子好，除了食堂以外没有别的吃饭选择，才不至于又关门。朱玲坐在段武士式小馆暖黄的灯光下，用涂着浅玫瑰粉的嘴唇小口小口喝了一杯清酒，瓷白的酒杯外壁上留了浅浅一抹唇印，十分香艳。朱玲已经喝了好几杯酒，双颊飞起了酡红，

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十二集， 黑帮的巢穴里除了小刀之外，任海涛和众打手都在，萧亚玲被他们挟持在中间。除了萧亚玲，众人都面露恐怖。 那个程序能分析出你们每个人的动作弱点，把对付你们的招式交给他，这叫瞒天过海。咱们就在他身边，却也没有办法看出来。老大，你怎么了？ 天哪，终极武术，我判了十几年，你们看到了吗？他真的存在。 就是，谁能想到啊，他从开始练到现在才三天时间就能 妈的，这小子现在根本不是个人，简直就是一台人形的武器。 任海涛冷静了下来，左右看看，才发现小刀还没有回来。 小刀呢？ 小刀还在外面寻找那个小子，他只有一个人，现在根本不是王鹏翔的对手。老大 不急，白猫，这个程序以后你还能下载吗？ 它还在网络空间里面，只要服务器够棒就没问题。 这女的怎么办呢？ 任海涛看看萧亚玲，用手指朝着自己的脖子比划了一下，萧亚玲惊恐了起来。 马上撤，没用的东西都烧掉。 竹竿迅速冲上去，挥拳击向萧亚玲的后脑，萧亚玲昏倒在地。外面是废弃厂的工厂院落，厂区没有灯，小刀借着远处若有若无的灯光在厂区寻找王鹏翔。他转过一个弯，王鹏翔呢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不远处。在这群人里面，小刀和王鹏翔处的时间最长，已经习惯了他那菜鸟般的武术水平，还没有习惯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看到王鹏翔现身，小刀迅速地冲上去，伸手又抓向他，结果被王鹏翔一个漂亮的燕子抄水钻到了裆下，顺势将小刀扛起来摔到了地上。小刀捂着裆部痛得说不出话来，王鹏翔凶狠地踩向了小刀的裆部，一脚两脚，直到小刀一动不动为止。王鹏翔转身望着黑帮的巢穴，眼睛里露出了凶光，有了终极武术，狼和羊要易位了。在黑帮的巢穴里，萧亚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竹竿往他的身上浇汽油，然后又朝着计算机和压力传感服上浇汽油。 哎呀，企业级的服务器，我这辈子玩的最棒的设备。 快走吧。 两人退到门口，竹竿拿出了火机将它点燃，举手向屋内跑出。突然王鹏翔的身影凌空地出现在他们后面的空间里，打火机被他一掌击落，在空中翻滚着掉到了浇汽油的服务器上，顿时引起了一片大火。身体一落地，王鹏翔就用剪刀脚将竹竿踢倒在地，竹竿摔进了火场里，全身都烧了起来，火焰快速地燃向了昏迷不醒的萧亚玲。白毛睁大恐惧的眼睛，王鹏翔朝他冲了过来。 不， 白毛喊了一半，王鹏翔就将他摔进火堆，然后用力往门外拖着萧亚玲。火焰迅速地朝他们袭来，萧亚玲被惊醒，迷迷糊糊地被王鹏翔拖着往外走。两个人跑到外面，王鹏翔用力地将铁门反锁，又把走廊上的旧桌子旧柜子都翻倒，将门从外面堵死。王鹏翔拖着萧亚玲沿着走廊往外跑，萧亚玲越跑越清醒，只听到了背后有砰砰的撞门声，还有竹竿和白毛在火场里的哀叫声。两个人冲到了外面，来到院子里一个配电间外面，周围建筑物已经呈现出火情。王鹏翔把萧亚玲推进了配电间。 您在这里躲一会儿，还有三个家伙没解决。 你怎么回来了啊？应该去报警啊。 我不想找警察来。 那你要干什么？ 王鹏翔没有回答，把萧亚玲往里面推了推，转身的跑开。萧亚玲望着他的背景思索着。地下车库里，任海涛和小顺子和变形金刚都来到了火车旁。任海涛已经坐到了驾驶室的位置上，发动火车，车库出口外面隐约有火光透进来。 这两个家伙这么磨蹭，我去看看。 变形金刚跳下来，朝着车库侧面的小门走去。 回来，你不能一个人去。 变形金刚已经走进侧门，门突然从里面关上，接着从里面传来剧烈的打斗声。任海涛和小顺子冲上去推门撞门，可是那扇门呢，从里边被反锁住，怎么也打不开。任海涛跑回货车，发动车子，斜侧里用保险杠将门撞开。车灯照耀下，变形金刚额头冒血，已经昏迷倒地了，王鹏翔则消失不见了。小顺子惊恐地望着黑漆漆的楼梯，感觉危险随时可以从黑暗中扑出来。 不管他，我们快走。 在地下车库的出口处，里面车灯大亮，货车疾驶而出。不料出口的前面地面撒着尖锐的铁片和钉子，轮胎急急地碾过这些杂物，朝着大门急驶，很快就歪歪斜斜失去了控制，最后撞在了围墙上。 将墙撞塌了一大片。小顺子的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立刻昏迷不醒。任海涛挣扎着跳下车厢，附近的火光啊越来越大，照耀着院子里的空地。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看到同伙的惨状，任海涛的心呐，像是掉进了冰窟。是的，他赌对了，终极武术真的存在，但是他要成为终极武术的祭品吗？任海涛停住了，王鹏翔就站在他面前的不远处，像是一个幽灵。 十几年前，他的父亲就这样挡在我面前，历史要重演吗？啊！ 任海涛拎起一根钢管就冲了上去，狭路相逢，两人激烈地打在了一起。几个回合过去，王鹏翔不仅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反而被那根钢管逼得节节后退，好不容易才稳下来。他摆着防御的姿势，等待着任海涛冲上来。任海涛哪里敢采取主动啊，两人就这么对持着。 不好，只有这个人没在镜头前与我对打，程序没有记录到他的影像，更没有找到他的弱点，一切都得自己来。天啊，他的破绽在哪里？在哪里？没有程序帮忙，我根本发现不了。 电脑没帮你分析我的弱点。 王鹏翔不说话，紧盯着任海涛。任海涛冲到王鹏翔的面前，两人再一次斗在了一起，火越烧越旺，把周围照得越来越亮。任海涛十几年的功夫还是起了作用，王鹏翔虽然勉强踢掉对方手里的钢管，还是落到了下风。他虚晃一招，转身朝一边跑去，任海涛追了上去。那里是另一座废弃的厂房，王鹏翔跑了进去，消失在黑暗之中。任海涛也跟着跑进去，停下来慢慢地寻找着。外边的火光将这里照亮，任海涛在旧机器和货架之间摆着警戒的姿势寻找着王鹏翔。地上有一根长长的打包带，两只手轻轻地将它拿起来，将一头系在了旧机床的架子上。远处传来任海涛的骂声： 你爹把我送进监狱关了9年，这笔账今天要你来还。 少废话，你先还我爸爸的人命再说。 任海涛不依有诈，冲了上来。快到王鹏翔面前时，王鹏翔突然高举双臂向一旁一闪，打包带一头系在机床上，一手握在他的双手中，正好勒住任海涛的脖子。王鹏翔腾空而起，翻到任海涛的身后，打包带在空中转了个圈，将任海涛的脖子和他的一只手紧紧地勒住。王鹏翔落到一边，拼命地拉住打包带。任海涛挣扎着想去踢打王鹏翔，但他的脖子被打包带勒住，不敢用力。王鹏翔总能闪到他的胳膊和腿够不着的地方，双手死死拉住打包带。这次没有计算机的帮忙，王鹏翔是从鹰爪传人罗炳峰那里学到的招式。绳索越扣越紧，任海涛逐渐窒息，坚持不住跪倒在地。没被绑住的一只手用力撕扯着打包带。王鹏翔走了过来，凶狠地踩踏着任海涛的身体，双手死死地拉着打包带。火光中，任海涛的眼色通红，双眼上翻，舌尖吐出，父亲死无全尸，王鹏翔都没能看他最后一眼。现在知道这完全不是车祸，内心的仇恨可想而知。 住手，小鹏，他会死的。 他杀了我爸爸，我就是要他死。 小鹏，现在你是正当防卫，如果他死了，性质就变了。 阿姨， 阿姨， 小鹏，放开吧，啊，你的命比他值钱。 远处警笛声、救火车警报声密集地响了起来，由远而近，车灯光线已经照射在厂房里。王鹏翔终于松开了手，任海涛挣扎着想站起来，王鹏翔狠狠地踢向他的头部，任海涛昏迷倒下。他虽然有100种快速自尽的方法，但却没料到还没被警察包围就束手就擒了。厂房的大院里停着不少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一辆救护车旁，肖亚玲和王鹏翔坐在车厢边的折叠椅上，护士给肖亚玲身上的伤口贴胶布，李建军带着几个警察站在不远处，朝着火场那边比比划划议论着什么。护士结束了操作， 护士，远处有小卖部，你看能不能买点速溶咖啡来？ 我们这儿有矿泉水。 不好意思，我想提提精神，谢谢你了，我没受多大的伤，放心吧。 护士拿着肖亚玲给他的钱走了，肖亚玲看他走远才放下心来。 小鹏，一会儿警察要做笔录，如果问到你为什么去而复返，千万别说是想给父亲报仇，就说是回来救我啊。 肖阿姨，我懂了。 就在这时，远处的李建军突然回过头盯着肖亚玲，肖亚玲的眼神有些惊慌，他移开自己的视线，虽然可以肯定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方听不到他们的谈话，但警察的眼光多尖锐，肖亚玲怕自己掩饰不住。两个医护人员抬着担架从大门走出来，上面躺着重伤的变形金刚。李建军走上前去拉了一下他的胳膊，变形金刚惨叫着，李建军放开手，护士告诉他此人的肩关节已经错位，他们要处理一下。李建军点点头，又走到了另一处现场，小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两个护士抬来担架想把小刀弄上去，却被医生拦住。 哎，先不要动，把他后颈部垫起来，头朝下倾斜。哎呀，他的喉部有大量淤血，必须马上吸出，不然会窒息的。 这个也不能动。 是啊，六个人都是重伤，只有一个能马上抬走，剩下的都需要做急救处理，其中两个严重烧伤，还有生命危险。李队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两波黑社会在火拼？ 不知道，具体过程我们也要搞清楚。 回到市刑警队办公室，李建军坐在办公桌的后面，王鹏翔坐在他的对面，脸上手上有几处伤口已经得到了包扎处理。 你是说你回到厂区就是为了解救肖女士，为什么不首先报警？ 当时我想他们下手都那么狠毒，等警察赶来可能就来不及了。 你刚逃出来应该知道那里有六个歹徒，难道不怕他们再把你抓回去，把你杀害？那样不光救不出人，你自己也要赔进去。 就是啊，现在想想是有点后怕，当时只想救肖阿姨，没考虑这么多后果。 李建军审慎地看着王鹏翔，王鹏翔先是低下头，然后又看着四周，躲避着李建军的视线。接着李建军又叫人把雷延芳和龙子元找来，但是没让他们见孩子。两夫妻站在办公桌的对面，非常的不满。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儿子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最起码也是个受害者，现在倒好，把他扣起来问话还不允许我们见，你们是把他当成嫌疑犯吗？啊？ 王鹏翔肯定不是嫌疑犯，只是这个案子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我们还要请他配合调查。 这孩子刚被解救，应该送到医院检查才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到医院里去问。 没错，是应该送孩子去医院，不过医生检查后认为王鹏翔只是一点皮外伤，已经做了处理。 什么？不可能吧。 怎么，您觉得奇怪？我们更奇怪，出发的时候我们带了阻击手，还以为到现场以后要来场枪战，没想到犯罪分子被你儿子几下就解决了。 胡说八道，他如果真的有这个本事，当初怎么被歹徒绑去的？ 李建军无奈地摇摇头，现场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但他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更何况说服这位激动的母亲了。不管怎么样，案子只能这样了结，当然还有许多后续的事情要处理呢。这天李建军又把王鹏翔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通知他一件事儿： 我市每年要奖励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人物，原则上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过你两个月前满了18岁，所以我们就把你的材料报上去了。 哦，这样啊，那我会不会上报纸上电视？ 是啊，不仅会被采访，而且要参加很隆重的庆祝活动，每年都是副市长亲自给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人物颁奖。 不不不，那您就别往上报了，我不要这个奖。 为什么？ 我怕媒体打扰我父母，再说我自己也不愿意抛头露面，万一那群歹徒有同伙，以后他们害我怎么办？ 这个孩子太有心机，他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这次的绑架事件虽然全部犯罪嫌疑人都落了网，但在这案件最大的疑点犯罪动机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才练习了一个月的武术的孩子，为什么能干掉六个强悍的对手呢？真让人难以置信。那奖金你要不要？ 奖金？多少钱？ 我省对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最高会奖励48万元，以你的事迹足够这个最高奖了。而且你打倒的六个人中有两个是警方通缉犯，公安部给他们的悬赏加起来也有30万。 这个可以要，不过 好吧，先进模范我还是给你申报着，注明根据当事人请求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参加奖励大会。 真的吗？太谢谢您了。 公安局门口，王鹏翔、雷艳芳、龙子元一家三口相拥着走出来，雷艳芳关切地检查儿子的脸、手、身上的伤口，直到发现孩子真没有事儿，才长出了一口气，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刑警队办公室内，李建军站在了窗前，望着这一家人离开，助手也在他的旁边。李建军表情凝重，一点不像破了大案的样子。 六个犯罪嫌疑人里面有一个全国散打冠军，两个退役特种兵，三个被清退的警察，他凭什么就能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李队，你担心什么呢？ 不对，一个从未受过格斗训练的孩子要干掉这么多训练有素的对手，光靠仇恨远远不够。 他要给父亲报仇啊，仇恨能激发力量，再说他还要救人呢。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呀，不管他有什么方法打败那六个歹徒，结果是好的就行了。去年我省见义勇为基金头奖不是给了一个撞死劫匪的司机吗？这样的英雄多起来，将来啊更能震慑犯罪分子呀。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他面对黑帮，打伤多少人都没有什么，如果有一天他要面对警察，咱们谁是他的对手？ 李建军又转过身望着远去的家人，心里希望但愿别有那么一天。回到家里，龙子元有事外出，餐桌的两边王鹏翔和雷艳芳对坐着吃饭，默然无语，劫后余生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在雷艳芳的眼里，儿子突然变成了陌生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